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落难太子，东瀛忍者少女，蒙古水师提督，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不空文化出品，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鬼船第一部分。一艘商船在碧波上破浪而行，这艘船其貌不扬，身形巨大，吃水很深，若是懂得看船的人，多半会觉得这船满载货物，正从泉州港驶向某处做生意。天气晴朗，几只海鸥绕着桅杆鸣叫，风力也恰到好处。甲板上有个少年正望着远方的天际线发呆，这少年肤色白皙，不像是浪里讨生活的人，虽然穿着粗陋，却有一股富家子弟的气质。少年驻足眺望，海天一线，船随着波浪轻轻摇晃。这时有人在少年背后说道， 娃儿，你倒是不会运船呐。 少年回过头去，发现是船大副，一个长得特别开的汉子，小臂比少年的腿还要粗两圈，皮肤颜色是标准海民的古铜色。这个人露齿一笑，十八颗白牙好像能够反射阳光。少年觉得有点晃眼，嘟囔着说，啊，这点风浪不算个啥。这少年的身姿一看就是内陆出身，不习惯出海，但是并不愿意服软，端了端架子，嘴硬起来。不想这早已被对方看穿，壮汉不以为意的笑笑。而此时他身边站着的一个精瘦汉子也随口说道， 泉州港已经看不见了，你小子倒是个灵活的，胆色也不小啊，怎么会有人想到直接上我们的船，等那木头一出水就估价呢？ 这个精瘦汉子占地面积比大夫要窄了一半，下巴仿佛能够当刀使。少年回答道， 怎么能和你们比啊，这还好，可是传说的一艘大船，泉州港大小街坊里一半的故事都跟他有关，这十年来就没人知道他在哪儿，你们非但知道还要打捞他，光是这件事儿啊，要是传出去，起码得让港口的闲人们嚼上三年舌根。 少年学着市井里那些走货小贩的口吻，把事情往大了说开去。他本来不擅长口舌，过往的经历也无需他擅长，只是如今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什么都得重新学起。精瘦汉子对少年的评价不以为意，他那张刀削似的脸就跟假的一样，丝毫看不出表情变化。以至于最开始那会儿， 少年以为他脸上糊的是那种左道人士的人皮面具。精瘦汉子缓缓说道，要论嚼舌根的料啊，你也算一份儿。你三个月前开始在海淘斋做事，不消十日，周围的人都知道海淘斋多了一位年少有为的嘲讽先生。所谓嘲讽，就是长眼，也就是当铺鉴宝行这种做珍奇贵重生意的地儿请来鉴宝的行家。一般来说，鉴宝这种事自然是年纪越大见识越广，经验也就越丰富，所以有一个年纪小小的嘲讽确实是一件稀罕事儿。少年的眼神紧了紧，仿佛十分不愿意听到关于自己的事情。然而那个精瘦汉子继续说下去，除了嘴角翕动，表情依然不带任何变化。到现在为止，你也经手过不少宝贝，给海淘斋谋了不少好买卖，不过一个年少有为的嘲讽先生喜好的事物倒是很特别呀。他挪近了一点，似乎是要研究少年的表情。木匠铺的人也说了，这些年你买走了不少的好木头，你对好木料很执着呀。少年被这汉子一盯，不禁全身冒出冷汗。若是以往，怕是没有人敢这样与他说话，以至于现在他仍然不习惯被人这般对待。更别说那些话的内容像一把利刃似的，直直刺探少年的秘密。此时却听到边上大副一阵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老李啊，你别吓唬小孩子了。被称为老李的精瘦男人依然紧盯少年，若是沉船上真有浮波木，你打算出什么价啊？少年此时冷汗还没收回去，于是结巴了一嘴，我会诓骗你们吗？早就和你们老大谈过了，这个数。说着他比出了七根手指。老李说道，哼，那胖子犯浑呢，便宜了。老李说的胖子自然是指船主，船主一艘船的老大，呼风唤雨的那种。寻常来说，一艘船要想行得顺，船员对船主差不多就是臣子对皇帝的态度。少年心想，这老李真是胆大妄为，没见过这样挤兑上司的。少年名叫建文，虽然现下一身简朴，看着像一个船工学徒，但刚才名叫老李的精瘦汉子也说了，实则这小子是泉州港海淘斋的嘲讽先生，光这一点就够让人啧舌的了。建文此刻心里嘀咕，感情自己这三个月里省吃俭用去木匠铺淘好料的事已经是个人都知道了。仔细想来也确实如此，泉州港的消息走得比人还快。建文之时吧，现在的自己不要让人联想到更多。他打定了主意，编了一套可以应付所有好事者的瞎话，总之别让人真的揭了自己的底。要是建文能和三个月前的自己说上话，把现在自己的处境告诉那时候的自己，只怕也会被当成疯子。真的连说书先生都不太敢这么编。这当中主要有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建文的。三个月前的建文是大明太子，现下的话只能说暂时还算大明太子。父皇死了，是被人杀了的，偏巧还给他看见了。建文不知道他看见没看见，下场是不是有区别，很可能也没有。建文寻思了一年，越来越确定对于凶手来说，他跟他爹，也就是大明天子，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了，总之他跟他爹对于凶手来说就是一大一小的两个麻烦。那天要不是建文跑得快，要不是他正巧抓着玉玺，要不是玉玺能够操纵灵剑，要不是青龙船是四灵战舰里最快的一艘，这会儿 他坟头的草估计已经有半人高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皇家的人下葬，坟头都用炒熟的土夯过，长不出草来。但是，也足以说明建文的经历有多凶险。建文当时上了青龙船，压根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茫茫大海似乎就没有他的去处。惯常世界在他眼前彻底崩塌，连哭的时间都不给。他就这样任凭青龙船在大海上疾奔，如同脱缰的马一般，只想着离正提督的船队越远越好。一天之后，建文感到肚子饿，寻遍青龙船也没有发现半粒米。本来这零件也不需要人力运行，自然也没有摆放补给的必要，但如今上来一个大活人就很要命了。所幸突降一场大雨，情急之下建文脱下衣服蓄水，才不至于干渴而死。又过了一天，建文躺在甲板上以节省体力，竟有海鸟胆大到以为他已然是一具尸体，于是接近捉弄。建文起先企图驱赶，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一个点子，他干脆直挺挺地装作暴毙的死尸躺在甲板上。果不其然，不消一会儿就有海鸟落在附近。见建文完全不动弹，就更加大胆起来，越靠越近，甚至有海鸟开始啄弄他的手指。对此建文则是忍着痛一声不吭，连气都不敢搭喘。见这具尸体真的一动不动，这些寻食的羽毛工就更加的肆无忌惮起来，呼朋引伴的去试探，啄得建文裸露在外的皮肤细伤累累，甚至有一只海鸟干脆停在建文脸上，用喙去试探建文眼睛的位置。建文突然抱起，将海鸟一把抓住，任凭海鸟在手中挣扎，死不松手。那海鸟力气甚大，建文却也认定死也不能放跑它。周围的海鸟都飞散而逃，建文情急之中抓住猎物的脖子，用力一扭。半刻钟后，建文生平第一次尝到了生鸟肉的滋味。缓解了饥渴问题，建文却发现自己压根儿不知道要怎么跟青龙船有效沟通。先前的脱险是误打误撞，现在轮到真刀真枪的操船，他可是一点也不会。再说了，就算他知道怎么操船，他也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需要往何处去。就这么在海上飘着，穷尽各种法子，青龙船偶有回应，更多时候则是毫无动静。渐渐的，建文倒也总结出了一点小门道。没过多久，建文只觉得海上风起，向远处眺望，竟看到一片黑云压来。纵使建文没什么海上经验，也知道这是风暴来临的前兆，他立马命令青龙船转向，试图驶离那片逐渐逼近的云层。青龙船在建文的命令下全速前进，而建文只觉得带着咸腥味的风越来越大，扭头一看，那片云竟然越来越近，即便是以速度见长的青龙船也没法与这自然的恐怖之力抗衡，一个时辰之后暴风雨至。建文对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记不大清了，他只记得在滔天巨浪当中，他紧紧抓住船舷，却依然差点被甩出去。建文高声呼唤青龙船，却不知道该怎么下达命令。一个浪头打来，建文手一松，整个人从甲板上溜出去，脑袋生生撞在桅杆上，直接就晕了过去。等他醒过来，就是被海淘斋老板捡回去之后的事情了。建文牵挂青龙船，询问老板，却说海滩上只见到他一个，没有其他特别的事物残留。等到能走动了，海淘斋老板说这边缺一个小工，问建文肯不肯留下来帮忙。建文答应了，回头找了一个空隙，跑去自己被冲上岸的海边，试图寻找青龙船的痕迹。建文沿着海滩寻找，其实也没有抱太大希望， 只是寻思，如果能捡到一片青龙船的木板碎片，也算是死心了。说来奇怪，等他摸索到一大片礁石后面，却赫然看到青龙船硕大的船体挤在礁石群当中，仿佛一头巨兽把自己整个藏起来了。这可让建文喜出望外，赶紧手脚并用地爬上船去好一番检查，一不留神就待到了涨潮。这片礁石彻底被海水浸没，青龙船也从水中支棱起了船身。建文见机，马上启动了青龙船，缓缓地驶出了这片暗礁。青龙船依然在自己身边，建文心中燃起了希望。他沿着这片凶险的暗礁去行船，三番五次，最终竟然被他找到一个足以藏起青龙船的溶洞。总之，建文自此流落到泉州港。他从小生活在宫中，并不曾在外面的世界讨生活，以至于他初来乍到，什么都看着新鲜，但是又什么都不懂，犯了不少蠢。所幸海淘斋老板也没往心里去，以为建文是什么富贵人家落难的公子。建文开始只是在鉴宝行里做小工，晚上就睡在柜台下面，顺便看店。如此简陋的起居，建文倒也没有觉得辛苦，反而感觉有趣。只是柜台下面只有薄席一块，和宫里的雕花床不能比。建文适应了许久，才能够一觉到天明。有一次客人上门，老板又不在，他斗胆做下一笔生意，事后竟给海淘斋带来一笔不小的横财。老板又试了几次，发现这个小子确实见识上等，脑瓜又灵活，干脆放心让他长眼，对外宣称建文乃是海淘斋的朝奉先生。而这个年轻的朝奉先生有个嗜好，就是对好木料情有独钟。方才的精瘦汉子老李就知晓建文这个古怪的癖好，毕竟泉州港里信息永远在流通，甚至比风还要快。建文的这个癖好自然是跟青龙船有关，这也是第二个故事，关于青龙船。建文那会儿刚开始在海淘斋展露天赋，老板大喜过望之余给了他不少钱粮，足够一个少年人在泉州港的吃用开销，还能够攒下一些。然而建文无亲无故，完全没有要花钱的地方，他唯一的心病就是藏在溶洞中的青龙船。当时青龙船护主脱险，和其他灵船对撞，船体破损严重。照理说船损坏了就得请工匠把破损处修补完毕才行，如果损毁严重，甚至需要拆掉大部分船体，重新用加工好的木板装填上去。只是修船事小，只要付得起料和工钱即可，被人发现青龙船在此事大，光是藏着自己的身份就够他受的了。要是带上一艘来历不明的大船，又是那么威武神气，非同一般外貌，这个谎建文可圆不了。所以建文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青龙船却无法可想。那天他忙里偷闲，又跑去溶洞查看青龙船。这溶洞附近的水道复杂凶险，建文为此自己做了一块小山板方便出入。他架着小山板滑入溶洞，上了岸，那青龙船安静地伫立，船体的裂痕触目惊心。建文不由得哀叹，伸手轻轻地抚摸侧舷。青龙啊青龙，如今你也同我一样流落至此，不知何时才能重见天日。建文只顾着自怨自艾，却没发现那块小山板随着海浪漂移，被推离了原本停靠的位置，往青龙船飘去。这一飘可不打紧，只见小山板在靠近青龙船即将撞上的那一刻，青龙船周身发出光来，那山板就如同被大船吞噬了一般，随着光就此消失了。建文目瞪口呆，四处寻了半天不见山板的踪影。 等他回过神来，发现青龙船的破损之处似乎有那么一丝丝愈合的。建文琢磨了好一会儿，终于琢磨过味儿来，原来这零件真的不一般，青龙船会吞吃木料自行修补，只要吞吃足够的木料，这艘船破损的地方就会自己慢慢长好，犹如活物一般。这下建文终于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在他心里，如果事情太太平平，按照发展顺序往下走，那么总有一天他能够驾驶着完好无损的青龙船出海，然后再想办法找机会报仇。只是他并不能想到之后应该如何，说复仇大计是虚无缥缈也不为过。这想法时刻煎熬着建文，使得建文只能致力于眼前，尽量不去想今后，才能够勉强度日。那么建文为什么会在另外一艘船上呢？这就是第三个故事了，和建文青龙船全无关系，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大约10年前的一个清晨，码头笼罩在薄雾里，根据当时在码头的脚夫讲，就听得薄雾中有依稀分辨的起锚声。没多久，一艘硕大无篷的船从栈桥边上驶过，巨大的船身犹如巨鲸一般，但是却悄无声息，驶出港口就消失在了雾中。这艘船名叫镇海号，在当时是相当出名的一艘商船，它是当时的海商赵氏麾下远洋商队的第一大船。海商赵氏祖上本是平民，靠海捕鱼为生，传说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出海捕鱼，竟然遇到了仙人。那仙人立于一块方寸大小的沙洲之上，群聚随海风上下翻飞。那仙人见赵氏祖上的渔船靠近，船尾绑着一条大鱼，便开口询问能否放大鱼一条生路。赵氏祖上十分为难，若是放了这条大鱼空手而归，一家老小就得饿肚子。仙人见他为难，便说，既然如此，我用他物与你交换如何？你若是答应，从此也无需捕鱼杀生了。至于仙人所说何物，故事里并没有说，只是至此之后，赵氏祖上从海上返回，果然不再捕鱼，转而从海上走货经商。说来也奇怪，他本是一介渔民，却屡屡能够捉住商机，短短数年就积累起了家业。姑且不论这传说是真是假，反正这些年赵家的生意确实是越做越大，可谓富甲天下，专做沿海走货的生意。但浪里讨生活，时常出意外，九死一生也是寻常。这艘船号称赵家花费巨资打造，龙骨乃是用浮波木做成，寻常风浪绝对不惧，也因此得了一个特别嚣张的船名镇海。若是寻常海商，别说会想要打造这样一艘船，就算造了也绝对不敢起这个名字。不过在当时的赵家如日中天，这样自我感觉良好也是无可厚非。而镇海号也确实不负众望，成了赵氏的脸面。在数年里，泉州港时常能够看到他的巨大身影。镇海号入港每次都会引来众人围观，因为他每次入港都意味着有一大批来自遥远地方的珍贵货物上岸，每个人都想看个新鲜，黄金、香料，甚至是罕见的动物。而镇海号又会装上茶叶、绸缎、瓷器、毛毡等等对于海那边来说的稀罕事物重新出港，如此往来丝毫没有出过差错。只是大约在10年前，镇海号如同往常一样在泉州港停泊数日，整修完毕，然后在一个薄雾弥漫的清晨出发了。蹊跷的是，这一次镇海号没有携带任何货物，对于去往何处，随船人员也是闭口不谈。就这样，